南川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来到了周五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每个周五巅峰会，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间里边，除了赵亮、张帆之外，还有我们的新生报道。 大家好，我是贺林， 欢迎贺林啊。这个巅峰会今天在开始之前，还是得先得提一提，这周太热太热，热的已经不行的那个海王，因为昨天一开始别人就问说，今天还说海王啊？我说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借着海王来说说我们这一周即将到来的电影。因为海王热到什么程度，我们因为说过很多次之后呢，这个朋友们都对海王里面的各种元素产生兴趣。刚才四文还在问海王里边那音乐啊，我们在周三的时候曾经用过海王当中一首插曲。海王里边这回的音乐部分真的是跟原来的 DC 暗黑风格非常非常不同。 对啊，这个 很阳光，好像这次 阳光少年海王嘛， 好嘛，非常欢乐。 对，借着这个海王的欢乐，这周呢其实还是有欢乐的影像到来。昨天说了一个特别暗黑的，另外一种就是网络迷踪。昨天我还没想到，我们一说网络迷踪吧，昨天晚上演艺群会居然也网络迷踪了。 哦，是吧？我说半天没看见演艺群会的人呢。 哦，都在网上进行， 都失踪了。 对呀，我守在打开文化之门。昨天录播节目哈。 等了 半天啊。 哦，对对对，昨天你是刚刚跟他们交接班。 对， 这个网络迷踪是今天上映的其中一部，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了，有一部不叫重映啊，我这个说习惯了，我们要 正本清源，这个不叫重映，叫第一次登上中国内地大银幕的，来自宫崎骏先生的作品。 对，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叫《数码修复》， 数码修复， 内地银幕上映，是吧？ 哎，对对对， 不是重映，但是也是经过了改动的。 对于全世界范围来说，它应该是叫重映。 重映 啊，对对对。 对中国这个内地来讲，我们的电影院里面从来没有过宫崎骏先生的任何一部作品在全国放映过。 对对，要去还一张电影票了。 他们说这个电影怎么说呢？有一个这样的形容要加在开头啊，就是我们今天推送的这个标题叫“听说看过这部30年前的老电影的话呢，你的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 哦，有话。 那我要假装没看过。 你啊，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还很年轻啊，保持有童年行吗？ 只要是就是老么可差的，就得看这个，是吧？童年就不会消失。 那还有啥关系？我昨天看的。 哎， 您今天刚刚变老。 我跟赵亮啊，就是有这个默契。 哦， 他昨儿看，我今儿看。 哎，你俩行，你俩就是热乎劲儿，就赶紧说说。 还有龙猫，终于到来，好像很多人比咱们要兴奋得多。 嗯， 这个宫崎骏先生的粉丝们，这回是真的在全国很多的影院，他们搞活动嘛。 嗯， 就是据说昨天晚上那个0点之前，就有好多电影场 啊， 就是场场爆满嘛。 对， 但是你想啊，我跟赵亮就是每次分析的时候，但是我们分析不靠谱啊。这个分析的时候就是说啊，他遇到这么强大的这一集海王在，对吧？ 嗯， 可能市场表现不会很好。 嗯， 未必， 不一个风格嘛。 哎，你个叛徒， 是吧？完全不一个风格，海王这个是走的这个酷的路线，这龙猫应该是温情的，比较可爱的路线，受众群体也不太一样。 这是划分你跟我们的界限是吗？ 反正我是一定要去看的。 真的假的？ 对，我不是说我没看过吗？ 哎呦，还说 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开玩笑了，其实真的看过，特别喜欢。 虽然他说他没看过，但是那里边词儿他比谁都熟啊。 真的，真的，真的 啊！说龙猫就来了。 お化けのトトロに出会いました。私は自分も会え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誰かがこっそり小道にこの身うつめて。 就是一听这就不能不想到说宫崎骏先生合作最多的那个 就是 音乐，就是 对对对， 真是你说30多年前的音乐，你今天听还是觉得那么好， 特别经典 啊！这他们合作应该次数特别多， 特别多。就是他们俩有多么惺惺相惜呢？就是久石让曾经说过，认识宫崎骏先生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儿。然后宫崎骏也说过，说没有比认识久石更幸运的事儿。就是他们俩像俞伯牙跟钟子期一样，就是这样的两个有才华的人相互吸引， 嗯， 然后相互合作。确实，像《天空之城》里面的那个好像是叫什么“跟你在一起”，还是中文大概是这样翻译的？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还有什么《千与千寻》里面的啊，好多都是久石让的作品。 对对对对， 嗯， 这个久石让先生在咱们北京有过音乐会， 有过 啊， 你看过？ 我是没买着票啊，特别的遗憾。 一票难求， 对。但是当时后来看到了一些这个视频片段嘛，感觉到这个现场，其实现场就是一个大家集体的，既是对久石让的啊这个音乐的回顾，因为他有现场有大屏幕嘛，就是也是对这个诸多啊这个宫崎骏先生这个电影动画的这个作品的回顾。 那就是那个动漫视听音乐会，是吧？ 说实话啊，你要是不出那个呀，不出那些动画片啊，我就这些旋律我特别熟悉，但我真对不上号。 是， 照样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听其中某一旋律，他就想，哎，士兵突击嘛，这不是？哎，对，再一听，因为你知道很多咱们的影视剧作品啊，其实大量借鉴或者直接引用了， 对， 当时久石让先生的音乐，所以， 是吧？ 哎，你慢慢看啊，咱们电视剧，特别是在前那么10年，电视剧啊、电影啊里面用的音乐特别多， 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叫做版权意识吧，也不是很强，是吧？我们主要是一听，怀着崇敬的心情，怎么就那么好听呢？ 就是它太百搭了，你就是 特别合适， 听不出来是从别的地方借鉴的。 对，刚才张亮说回顾那次音乐会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人啊，其实你是对那个影像的那种怀念吗？不尽然，更多的可能是对你自己那个童年、自己那颗童心的那样一种回忆和 致敬。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啊，这个看30年前这部老电影，你看我们知道这个龙猫是在 1988年， 嗯， 这个时期， 对， 是在日本上映，然后后来很多很多国家都上映过了， 嗯， 啊，很多地区也有过了。30年之后再看这部电影，也如果你说有一些老电影值得回顾、值得怀念，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 嗯， 很多电影都是经典嘛， 嗯。 但是这部电影第一次在中国大银幕30年之后上映的时候，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动静， 嗯， 这个就值得探讨了。 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是那个年代看了这部影片的人们在追忆自己的童年或者是青春。 是这样的吗？不是带自己的孩子去追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吗？ 也可以啊。 我不知道， 就是啊，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 我童年里没这个， 没这个， 真没这个。 就是说实话，其实我也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它特别有名才看的，但是一看之后就印象太深了，一次又一次的看，然后越来越喜欢。 你是到大学才看这部的啊？ 对啊。 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某一些这个经典记忆的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那个同样时期。 嗯。 是吧？ 是这样， 他不可能是每一个人的童年。 对， 尤其他呢，他这个作品的特殊就是说，如果咱们这么说，没有互联网的发展， 嗯， 我们根本你就看不着，是吧？ 是 你只能是这个到今天，是吧？ 对， 你看30年前的这个电影了。 对， 你是多亏有网络，包括很多他的电影，我们都是不同的渠道看的，是吧？ 嗯， 但是说这个就好像有一种仪式感一样，对吧？这个电影其实你说你就这么多人都看过 了，都看过了， 对吧？ 嗯嗯， 他在中国的这个正式的这个上映啊， 嗯， 大银幕上能见一面，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仪式啊， 是， 这就是大家共同来怀念，是吧？这个当年是吧，有互联网没有影院，是吧？那个年代啊， 嗯， 这个今天其实一看，然后你知道了啊，你来了是吧？那我们都是同路人是吧？哎，是这种感觉。 他这个说的准确，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是一类人， 哎， 嗯， 对， 我们要在某一种环境下、某一个氛围里， 嗯， 我们要一起来在大荧幕上看一次， 嗯， 这个仪式感，他有的时候还挺必须的， 嗯。这次是不是都得买个玩偶啊？这个。是官方没有， 哎，我 有 一个，哎，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大龙猫， 是吧？ 啊，对，我上学的时候 是一个 毛绒玩具， 哦， 是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师 姐上学的时候别人送的。 师姐毕业了，然后在那个跳蚤市场上面几十块钱淘的， 二手的。 对， 哦， 但是呢，就是陪伴我度过考研准备复习的那段特别难过的时光。 龙猫啊， 就是哎呀， 啊， 晚上就是学习了特别累了，然后就是往上一趴。说到这个就想起来。你们看了这次那个龙猫到中国来的那个海报吗？ 嗯哼， 就是 海报特别的有意思 啊，嗯，其实就是像是姐妹俩在一个麦田里面在走， 嗯， 实际上是大龙猫的大肚皮， 嗯 啊，就是毛茸茸的那个感觉，嗯，特别有意思。 这个海报啊， 嗯， 他刚说这海报是先于这电影啊， 嗯， 特别火了一把。 对， 哦， 上个月的时候，我记得海报，我当时在微博上我看，我说哎，怎么这个说有人说中国风的这个海报， 嗯， 我说这不是人家的电影吗？ 嗯。嗯， 这海报是中国自己创作了一版， 对，一个叫， 哦，弄了一个中国版的 黄海的设计师， 说这个设计师特别厉害， 嗯， 说他的海报每一张都特别好，特别精美，嗯， 是吗？ 那这一张呢，就火到什么程度？说那边啊， 嗯， 咱们邻国啊，说， 嗯， 那个反引进一下这海报啊， 啊， 把这海报弄来，我们来看看， 啊， 就是特别喜欢， 嗯， 他刚才说这个龙猫跟这俩孩子的这个关系，这个故事， 嗯， 这是龙猫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故事线索， 嗯嗯， 就是这俩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看见龙猫呢？我说，孩子才能看见，为什么孩子才能看见呢？ 嗯， 叫内心要纯净， 对对对， 要纯真的才能看得见。 嗯， 你像咱们三个人谁看得见？ 只能我 啊， 尝试着，找一找。 哎，对，我就看到一个影评上面就说，说龙猫呢是你只可以偶遇，但是你不可以去找到的这样一种生物。 但是其实那个电影里面也后来他因为有必须的原因， 嗯， 他要去找他们， 嗯， 也能找到， 嗯， 就是龙猫其实他还是自己想出现的时候他才出现了呀，嗯嗯， 这个就跟太白金星是一样的， 嗯，啊，对对，你看赵亮总是能把就是很多东西本土化， 哎， 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哎， 是吧？你这孙猴在下界人玩的好着呢，太白金星来了是吧？哎，说找你啊，你这个天中什么怎么着了啊？你得到天中 啊，得送奖你啊。但是你说是吧？你说你想跑，你跑得了吗？对吧？你想找，你还真找不着呢。哎， 这个就不好， 嗯， 不如土地公， 是吧？土地公啊，哦，孙悟空拿 金箍 棒 一杵， 杵杵就 出来。这就出来了， 是， 你刚才说那太白金星那不行，这 不行， 这是太白喵星， 喵星， 那是不是后来诞生一个词儿叫楚楚动人，就这么来的？ 哎呀， 哦，那个楚呀， 楚楚太岁陶然动土， 哎呦， 这个 龙猫的到来让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回忆。回忆什么呢？其实你刚才说回忆当初看到的这些动画片，特别是宫崎骏的这系列动画，这是一个部分。我一会儿还有问题要问问贺林呢，你先准备一下啊。 啊，什么什么？ 在宫崎骏那么多的动画当中，你龙猫算排的第几位的？因为我们知道女生好像对宫崎骏还是特别有感情，好多好多你们都看过，我确实是看的很少。那我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回忆的渠道，就是回忆起来好多电影啊，咱们可能都是。不是在电影院去第一次看到的，甚至电影院就没有放映过，但是咱们都是看过， 是的， 对吧？一个是赵亮说的历史原因，这个没有办法，那个时期呢，咱们可能这个资源比较的这活跃一些， 对对。 后来呢，可能有一些电影慢慢逐渐它有了渠道会重映，也就是说还是那个话叫第一次在大银幕上重逢啊，第一次引进到中国内地大银幕，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测试一下，朋友们，你们的记忆当中还是那个话，你们阅片无数啊，那么多的片子。 对， 哪一部片子能让你们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再来一次，就在中国大银幕上第一次再放一次。那40年前的、50年前的，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你还会去看？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好吧。这样我们也给贺林一个回答问题的时间， 我准备一下， 马上回来。 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龙猫在中国的这个首映啊，30年后的首映。龙猫这个故事，贺林虽然是大学期间看的，但是。一定还是非常喜欢这一类型的， 对，很喜欢。 你觉得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有很多主题吧。其实我感觉有亲情在里面，然后也有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里面。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主题是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出现的。其实啊，比如说像《风之谷》《天空之城》。包括像幽灵公主等等，它都是有一些隐晦的这个线在里面。当然了，就是它很多作品当中也有包含了，就是主人公，比如说一些年轻人，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不要丧失童心，继续去保持自己本心的这样一种意识吧。所以刚才你说让我排名的话， 你看过那么多宫崎骏了啊？ 确实看过挺多的。如果从叙事的宏大上面，这个肯定不是靠前排的，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反战，想要倡导和平的，像《萤火虫之墓》这种的题材，它在题材上可能龙猫不会往前面排，但是如果从细腻程度上来说，龙猫估计大概可以排到第二位，我觉得。 龙猫在宫崎骏所有作品里，在你的心目当中是第二位。 就是我说的是从细腻程度，就是对人的内心的这种触动来说，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诗意的作品。几个方面诗意呢？一个是它的画面非常诗意。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在那个田园生活当中，就是有它的田野，有它的小溪，有它的这个乡间的小路，包括那个色彩，都是给人非常诗意、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然后再就是它的那个。他的语言，他的词是非常诗意的。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姐姐背着妹妹在那儿等公交车的时候，她打着雨伞嘛，然后下雨了，那个雨滴从雨伞的边缘流下来。一般我们就可能说，哎呀，下雨了。但是妹妹说，姐姐，你看雨伞在哭了，就是雨伞在流泪了嘛。结合当时他们妈妈生病了那个情景，你就觉得，哎呀，好触动呀，就是很隐晦，但是又很能触动你。然后还有就是 说的这个语言啊，就是。赵亮在这个阶段可能会慢慢特别熟悉的这种语言，一种语境，就是他女儿有一天要说出这种话来，这句话来， 对， 他一定会感觉到特别的， 就像当父母的就会觉得特别的受触动， 刚好是那个年龄， 对对对，差 不多， 那小女孩4岁嘛。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被大龙猫带着飞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小朋友就说啊，我飞起来了，然后好像他们俩就说我们变成风了，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好有诗意啊，就是 这种感觉，雨风而行啊。 对，然后刚才我们说过的，他那个音乐嘛，也是久石让创作的，非常有诗意。包括我小时候听的就是范晓萱翻唱的这个，就叫《豆豆龙》吧，应该是。当时就是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好像就说里面有句词说：“如果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龙，什么爱就不会消失。”什么之类的， 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 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对对对，就是真的非常经典。 豆豆龙啊，这是刚才一回忆，歌是先听过， 对， 电影是后来看的， 后来才看的。 哎，这个到底这个豆豆龙龙猫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先从一开始听起吧。 嗯， 刚才贺林在描述那个田园风光，我就想说这贺林跟那个年代其实还是离挺远的，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嗯，其实在什么田野里面啊，草丛里面啊，嗯，这种地方还是挺 多的，很熟悉， 还是特别特别多。 嗯， 我记得这回在那个秦岚拜访，我们一会儿会提到秦岚啊， 哦， 提到富察皇后去拜访这个宫崎骏的时候，宫崎骏还跟他说现在他画东西啊，现在他作品里面他说跟过去不一样了。 嗯， 怎么不一样了，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今天我们看森林都少了， 嗯， 我要找一草丛都少了， 嗯， 就是找这个创作的那个源泉就已经变化了 啊， 嗯 哦，确实是。 哎，但是在这个龙猫当中一开始就给大家展现了田园风光。 嗯， 他这个故事怎么开始呢，就是一家人搬家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嗨，你好，我叫草壁，我们是新搬来的， 很高兴认识你。搬家很辛苦吗？ 还好吧，啊，下回再来拜访您啊。谢谢你，小朋友。好，我们到了。 哎，等我啦。 不急，怎么样，喜不喜欢？ 爸爸，这边好棒 啊。 小明，快来这边。 搬家搬一个地方，然后一看这好破的房子， 对， 像一鬼屋。 他们好一个收拾，后来才住进去。 你知道我看那个的时候，哦，特别有感触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我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看那个，就是工厂那个废弃的后院啊， 啊， 或者那个一个长长的廊道，没什么人，到处都布满了灰尘。 你不害怕呀？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自由。 哦， 你既害怕，你又觉得自由，没人管你。 一般那个地方都是这个小男孩啊，这个什么枪战啦、探险啦，是吧？ 哎，自己编台词 啊， 是不是你有过吧？ 演变形金刚啊， 就我估计 包工断案呐，啊，是吧？都是这些地方。 你这俩这接着来了是吧？ 就是自己的舞台没人管，反正是。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回忆起这个童年不同的那种感受， 嗯， 那个点滴的细微的东西啊，每个人有不同的爱好。 是， 而且我觉得刚才这就是这个配音啊，是吧？ 啊，你听的是大家听的是这个赵亮找到的。这咱们中国台湾的翻译版本， 哎，这配音特别好，你知道吗？它虽然是这个屋子很破呀，但是它是一种很积极向上的这种语气来说的， 对对对， 是吧？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嘛，说啊这屋好破呀，就感觉是哎呀，我们发现大别墅啊， 好破， 好像是一个情绪一样。 他们好像是用戏谑的语气说，哎，好破呀。 而且他们那个笑声就是经典的，你在不管是在那个龙猫里面， 嗯， 还是在好多那小时候动画片里边， 嗯， 只要是台湾配音版本， 嗯， 都是那几个声音， 对对对， 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声音， 对对对。 嗯，其实这回是由秦岚来做的配音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会跟大家提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哪部电影在大荧幕上再次出现的时候你还想看到它。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员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园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豆豆龙 豆飞吗？ 你看这孩子小，可能、他就是这个角色啊。我特别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当爸爸的就是这样。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手指游戏。 对啊， 豆 豆 豆 飞 那个、 就是斗虫嘛。 就是对。这个是训练小孩的那个手指精细动作的。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那个时候是斗，然后说虫咬手，然后虫飞了，就是两个小手指头。 这个就不能斗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容易聋了啊，斗斗聋。 就是龙猫是什么？你们了解过吗？ 龙猫、 一种老鼠吗？刚才赵亮刚给普及了一些知识，说现在的宠物市场有龙猫啊，讲的就是美洲一种鼠叫毛丝鼠嘛。 毛丝鼠， 对， 哦，见朋友养过。反正就是真的不太像猫，就是 老鼠嘛， 大老鼠嘛， 又像兔又像鼠的一种。 反正其实长挺可爱的。 它这个最可爱的地方就是那一双眼睛。 别着急，你说的是那个宠物还是龙猫里的龙猫啊？ 哎，龙猫里的龙猫啊，龙猫里的龙猫这个眼睛呢，它是就是不对焦的，是吧？ 看着大眼露神，但是很可爱的那种。 天然呆，自然萌，对吧？就是。这样的眼神啊，就是以后我们可以学一下这种眼神啊，就是你学这种眼神， 求你别学。 不是，你学这种眼神，就是一看就是人畜无害，对吧？就是马上对方就会放下对你的戒备心，是吧？一看你说你作为一个，比如说张帆是吧，这么大岁数，一看哗有一个龙猫，有一个龙猫的眼神，是吧？那是吧？我们基本上认定这个智力水平啊，各方面啊，都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 张凡不说话了，真的，这龙猫我看资料， 我说的就是他这个眼神啊，就是宫崎骏先生是研究过的 啊， 就是让他的眼神不对焦，你知道吧？就是他一种茫然感， 哦， 就是呆呆无害的样子， 无辜， 对，就让人觉得很可爱， 无辜但不弱小。 哎， 其实龙猫有3米多高呢，你们就是这个剧电视里电影里面的龙猫有3米多高， 所以你想啊，如果3米多高的 还使劲盯着你看， 你算吧，就是姚明再扛一个郭敬明，可能就扛俩那么一个高度，然后又那么大的块儿，是吧？ 还聚焦在你身上，太吓人了， 这多吓人呢！ 是， 就是那个《当怪物来敲门》里面的那个怪物， 哎， 其实如果他你看到那个其中有一个那个巨人的时候， 啊， 那个巨人事实上有的是特别高大，但是他老是那种特别悲悯的啊，特别慈祥的眼神， 就是反差感，对。 你刚才说这个龙猫的出处，龙猫到底怎么来？ 怎么来的？ 你说宫崎骏创造这龙猫，这龙猫其实是想象当中生物吗？ 想象当中的，它好像是设定为一个丛林守护神的这样一个角色。 哦，看这家伙没看出来，丛林守护神。 就是对，长得有点搞笑。 但是，但是你知道这个，其实小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想象的。 嗯， 我就刚才说，我说人在小的时候，你总能就是想到一个别人可能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每个人想的也不一样的一种东西， 嗯， 你就老觉得那个东西它存在，就是它里面说到什么，灰尘精灵 啊，煤煤球，那个就是 啊，《 千与千寻》里也有， 对， 烧煤的那 个，像这样的东西，像什么龙猫，各种各样的，其实是你创造出来的， 对。 但是你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如果厉害了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这孩子有问题啊，这老是跟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对话，其实他就跟自己在对话， 嗯， 是 对吧？所以龙猫这个东西，他想象出来，他其实就是想象了一个守护着。这个你刚才说森林也好，环境也好，守护他们家，守护着他的妹妹， 对， 哎，这种角色 是这种感觉。 其实这里边就能看到一种传承啊，说是宫崎骏先生这个灵感呢，就是他也不是说他就是完全凭空想的，他也是有这个灵感出处的啊。这龙猫的 有 历 史渊源， 哎，来自于叫宫泽贤治的这么一个作品，就是《相果与山猫》。啊， 里面多次提到那个相果嘛， 对对对， 这个哎，这个是宫崎骏本人特别喜爱的一个作品， 嗯、 这就描写了一个什么呢？就一小男孩收到一封山猫给的明信片，然后就离家只身前往深山寻找山猫的这个过程。 嗯， 哎，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灵感的原型，一个源头。 宫崎骏作品里面猫其实还挺常出现的，咱不管是龙猫也好，还是真猫，什么狸猫、猫的报恩啊，还有那个《模拟宅急便》里面有个小黑猫嘛。 嗯， 反正他们那边这个，你看，但是不是宫崎骏的啊？机器猫也算猫。 对，很多人都是以猫为主角。 对，但是吧，这就不是有一俗话嘛，叫海马不是马嘛，是吧？龙 猫 也是猫， 龙猫 这俗话呀，这是。 都不能说是广告。 这虽然说这片子叫龙猫，但是呢，其实大家看过之后会发现， 龙猫真正出现次数并不多、 嗯、 有人数过说只出现了4到5次，第一次就是那个妹妹跑到那个花园里头， 第一次碰到她 撞到那个龙猫的大肚皮上了、 嗯、 然后发现了这么一只庞然大物，然后后来呢是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就是姐妹俩、 嗯、 对、 嗯嗯、 跟龙猫一起等车嘛、 嗯、 然后第三次是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橡树子发芽、 嗯、 龙猫过来就做法了，让那个树越长越大，对、 嗯、 然后到第四次大概就是妹妹迷路的时候， 最后龙猫帮助她， 对对对， 帮助她找到妹妹，帮助她见到妈妈。 实际上这种虽然以他为主要角色的这个电影，但是他出现的少、嗯、还是给人一种就是更加神秘的感觉 啊。那在你看来啊、 嗯、 这个龙猫这个电影里边、 嗯、 这个第一人称是谁？ 第一人称我觉得应该是姐姐， 姐姐， 嗯， 姐姐叫小月， 草壁五月，他们俩那个名字，姐姐的那个名字是日语的五月的意思、 嗯、 然后妹妹那个名字是妹嘛，是 英语的 五月的意思、 哦、 对，他们俩都是五月， 一个叫小月，一个叫小梅， 对， 这样称呼的，在翻译过来的时候、 嗯、 实际上你刚刚说那个妹妹是第一次碰见龙猫吗？ 对， 这姐姐没碰见龙猫，姐姐就特急然后这姐姐给她妈妈写信的那一段、 嗯、 两段啊，其实做一个嫁接，大家来听到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哎，这个人家说只要内心纯真啊，就能够碰到龙猫、 嗯嗯、 这姐姐第一次跟妈妈写信就提到了她特别特别要想见到龙猫的心情。 亲爱的妈妈，今天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小梅说她看到了一个很大的龙猫精灵，爸爸说那是森林的主人，我好希望哪一天我也能够看到它。亲爱的妈妈，我现在心里还在蹦蹦乱跳呢，今天真是既吓人又惊喜又开心的一天，我跟小梅遇到大龙猫了，而且大龙猫还送给我们礼物，那礼物实在太棒了，是一个用竹叶包着，然后外面再用龙的胡须绑着的小包包哦。我跟小梅回家以后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全都是橡果子，哎，哇 我们希望能把家里的院子变成森林，所以就把橡果子撒在院子里，不过 它们现在都还没有发芽，所以小梅每天都一直在说还没发芽还没发芽。哦对了，小梅画了一个好像猴子螃蟹大战里面那个螃蟹送给你，喜欢吗？学校很快就要放暑假了，希望妈妈的病能够快点好起来好吗？小月敬上。 这是两封信，我给他做了一嫁接。 嗯， 其实，在两封信之间有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里面一个， 嗯、 就是你说到海报也好、 嗯， 说到这个故事每次梗概里面那个核心，其实就是发生在两封信之间，就是他们怎么跟那个龙猫在车站给碰见了。 嗯，对对对，特别有趣。 这好多我看影评文章里面提到最多次数就是这个车站。 嗯， 车站他本来是在等爸爸。这个故事呢，其实一开始就是说妈妈生病了，在医院里，然后爸爸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一直爸爸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 嗯， 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爸爸去了以后，好长时间没回来。 嗯， 俩孩子就跑到 去找他们 雨地里哈、啊 嗯， 打着伞到那个公交车站去。所以两封信之间发生的故事，就是刚才贺林一直在提到的，多次说过的在公交站的这次偶遇。这段呢也特别的好玩，还是这个咱们台湾配音版本啊。 嗯， 咱们先听来听一听。 小梅困了 没有？ 看看你，早跟你说过的嘛，要不要先到婆婆家去睡一下？爸爸就快到了，马上就好，再等一下下。奇怪，今天公车怎么那么慢？来吧。 嗯嗯。 这脚步声就是逐渐出现了。 请问你是大龙猫吗？哦，等我一下，我还有一把伞，这个可以借你。快啊，小梅快掉下来了，要像这样子用哦。啊 啊！ 公车来了。 第一辆来的公车是一大猫公车， 大猫巴士。 嗯， 对不起啊，宝宝回来晚了。 这是爸爸那辆公车回来了。 爸爸没有搭上电车。 这一段啊，真的是，就是你在听这个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他的那个画面真的就是那么的细腻，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值得一说。原来我对动画片是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张亮一直知道，张亮每次问我说那个动画你看过没有，看吧，然后我每次拿到动画片，我都是第一个感觉，第一个心情就是，哎呀，动画片我还是 小孩看的， 我还是看别的吧，只要有别的选择。但是每次如果真要看的话，都能看进去，就是他推荐动画片啊，就是这些动画好的经典动画片，你都能看进去。这一点我就恰恰证明了，就是这个动画片它不仅仅是个动画片，因为我这个心情去看的时候，完全就沉浸在里面了。 就像这些经典动画片，真的都不是只是给小孩看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这一段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我就觉得可能是一方面从画面上来看特别滑稽，那龙猫那么大，就是长和宽恨不得一样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大怪物，然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没有打伞，拿的是一片叶子，你记得吗？ 叶子在哪儿呢？在那个大头顶上， 对对对，根本就遮不住， 哎，放头顶上， 然后呢， 就是， 对，然后那个姐姐给他一把伞之后他还不会用，然后就照亮说那种无辜的眼神，然后就是那种很憨的声音。 我当时有一感觉，我说哟，还有借伞这段呢， 对，有这个桥段， 哎呀，我天哪， 有还伞的机会就还会见到， 断桥边儿， 对对对，就觉得哎呀，跟这个庞然大物就是特别不相称，但是就是反差萌。 所以我就说呀，这个文艺作品的创作，就是你比如说动画，还有这个今年包括这个头号玩家也是，那一定是这个人他有童心，而不是说我要想着，哎，我要给小孩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时刻有这种对象感。当然你可以有，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创作跟后来的这个叫所谓文艺评论和分析，它真的是两码回的事情，是吧？今天有一种声音就是所谓的叫受众细分，是吧？就恨不能说我这段是我这个作品就是给什么两到三岁看的， 一开始先把这目的设定的特别明确。 其实你那样的话没有办法全心去创作啊。你看宫崎骏先生，他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可以说生命就放在了这个动画上面，他就是笔耕不辍，是吧？ 所以刚才龙舞清风说嘛，说宫崎骏大多数动画作品都跟环境有关。 对， 你看他关心的事情，他不仅仅是就是孩子那点事情，他其实用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到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环境和平， 对 这些主题。 你刚才说那个御风而行的那一段，这段这个音乐也特别特别棒，这就是他们把那个种子不是撒到院子里了吗？不是一直不长吗？后来那天晚上龙猫来了， 对，来帮忙了， 做法了，开始，然后趴在龙猫肚子上，就飞起来，看着那个树啊，瞬间就长起来。我开始第一个想到的词儿是，这不拔苗助长吗？这开始要起飞了。哎，我想问一下，那个起飞的时候，它那个龙猫那个不是做了一个什么 陀螺？ 是 陀螺 是吧？ 就 开始转。 咱们人类世界当中的陀螺，不知道它那是什么。 对，咱没抽它，它自己就转了。 对， 法术嘛， 就是它那个版本的竹蜻蜓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猫都有个竹蜻蜓。 时间不多，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哪些你过去看过的作品啊？或许你是在电视，或者是在电脑啊，各种资源看过的东西。如果它在电影院再次上映啊，或者说第一次在电影院当中跟大家见面，你还会去看它？到底哪一个作品有这样的魔力？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龙猫那个结尾那个片段，这段也很有意思。刚才柯林也说到了。龙猫呢最后一次帮助他们，在影片当中是帮他找妹妹，妹妹去一个人啊，拿了一个那个玉鼠啊，啥叫玉鼠？玉米吧， 玉米 吧，拿着东西要去找他妈， 找妈妈去了， 到医院去。那小女孩说得走好几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 才四岁嘛，这么小。 姐姐一看坏了，得找龙猫帮忙了，龙猫就是帮了他们一忙，找到了妹妹。 你是不是想把玉鼠送给妈妈？下一站。西国三医院， 你看，这买一送一，还送到医院去。 当过明 星，谢谢你。对不起啊，只不过是个小感冒，医院就决定发电报回家了。那两个孩子一定很担心我吧？他们表面没事儿，其实心里一定很难过。尤其是小月，越懂事越叫人心疼。 说的是啊。 出院以后， 盛伟说从近一个月之前，CCTV 6也电影频道从晚上10:30开始，几乎每晚都演30多年前的外国电影，比如追捕啊、佐罗啊、尼罗河上惨啊。其实好多电影其实好像也都没有在电影院，大家在电影院就看过，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说这种电影过去看好像有点简单，但是 都是在当时非常棒的电影，特别是一些电影里的歌曲。 嗯， 我们刚才说过了，这部电影《龙猫》的在中国的版本是有一个人来配音的，我们听听他声音。 小梅，你怎么也来了？ 新家怎么样啊？整理好了吗？ 啊，是吗？是鬼屋啊？这大概是这样的一句。 大概是这样的一句。 好温柔啊！ 富察皇后演的妈妈。 哦，白月光富察皇后啊。 嗯， 秦岚啊， 情绪高涨。 好了，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四点有戏。祝龙猫在中国能有更多的粉丝喜欢他。 好 啊，也感谢贺林今天来到我们的巅峰会。 嗯，谢谢大家。 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要把剧中的人物的情感表达出来，其实是很难的。让我配这个。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